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制作，飞向太空港，带你一起仰望星空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，打赌是常用的一种玩笑方式。最活跃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，另一个是加拿大的高级顾问江可达。江可达先生也不失为西方的一位幽默大师，在数十名与会者中，他和胡世祥最爱开玩笑。开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礼尚往来，后来越来越熟了，成了朋友了，玩笑便由初级阶段发展到了最高形式，那就是打赌。在1990年3月上旬的一次协调会上，中外双方商定发射日期的问题。中方提出4月5号发射最好，理由是根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，4月5号这一天是个好天。但是这个意见说出之后，不光美方不相信，江可达先生也表示怀疑。他说，西方的气象预报从来都不准，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也未必准吧，何况现在离4月5号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你们怎么知道那一天就一定是个好天呢？莫非你们中国的气象专家能掐会算，个个都是神仙？胡世祥说，可达先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气象是我们基地的专利，请您呐，相信我们的预测。江可达先生说，啊，那是个遥远的神话，我无法相信。胡世祥整了整领带，笑眯眯地说，可达先生，如果4月5号是个好天儿，怎么办？这时候，一直静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的上官世盘出场了。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不光外国人不信，一开始中国人也不信，上官世盘便是其中一个。几年前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一颗国内通信卫星的时候，因为气象预报的问题，上官世盘曾经和当时的司令员侯福打过赌，结果上官世盘输给了侯福司令一只北京烤鸭。 第二次发射卫星的时候，上官世盘仍然不服气，再一次同侯福司令打赌，结果又输给了侯司令一只北京烤鸭。但是上官世盘用两只烤鸭换得了一个真理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确实很准，不可不信。因此当上官世盘见到胡世祥和江可达先生较上劲儿以后，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曾经输掉的那两只北京烤鸭，于是说：哎哎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敢不敢打赌啊？江可达笑了：打赌？好啊，当然敢了，哎，我正想跟他打赌呢。胡世祥还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：打赌？好啊。江可达问：赌什么？大家想了想，谁也没吱声。上官世盘忘不了北京烤鸭，他说：哎，两位，咱们就赌北京烤鸭怎么样？胡世祥欢叫道：好啊，哎，就赌北京烤鸭，我同意。江可达一摊手：可以倒是可以，不过赌几只呢？胡世祥笑了：哎，可达先生，您远涉重洋，不远万里来中国发射卫星，一路辛苦，破费不少啊，我看咱俩就赌一只如何呀？江可达一下站了起来：好，那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于是两根小指紧紧地勾在了一起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。4月5号到了，这天上午天气阴沉，发射场上空那是乌云密布。刚到10点，江可达先生便找到胡世祥：哎，胡先生。江可达先生是一脸微笑，哎，看着这个胡世祥，他心想：怎么样，你看天不好吧，气象预报不准吧？胡世祥推了推眼镜：怎么，想吃烤鸭了？江可达望了望天，只笑不说话。胡世祥说：别着急，发射时间是在晚上，现在才上午10点。对不起呀，可达先生，烤鸭还没熟呢。一到下午，发射场上空那是阳光灿烂，一片晴朗。刚到3点，胡世祥也找江可达去了。胡世祥同样是满脸微笑，看着江可达先生：可达先生。江可达用手比划比划：怎么，想吃烤鸭了？胡世祥抬头望望天，只笑也不说话。江可达抬起头来，眯缝着眼睛望着洒满阳光的发射场上空，突然放声笑了起来：哈哈哈哈，胡先生，我认输了。说完，江可达先生一手搂着胡世祥的脖子，一手掏钱包。机敏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抢拍下了这个镜头。后来在胡世祥的办公室里，我见到了这张照片。照片上胡世祥仰天长笑，江可达则左手亲热地搂着胡世祥的脖子，右手掏着钱包。旁边上官世盘等几位中外专家捂着肚子都笑弯了腰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1990年4月7号，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，那一刻举世瞩目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 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，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老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尊敬，中国人叫外国人习惯统称老外，这除了称呼上的方便，是不是也是出于这种传统的文化习惯呢？我在发射场采访期间，除了采访大量的中国人，还采访了十几名外国人。采访外国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，再有就是外国人的时间观念强，几点干什么，几点不干什么，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极为紧凑。加之时间仓促，彼此不熟，采访就更加艰难。但外国人既然到中国来了，而且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来到中国西昌发射卫星，当然就应该留下自己的印记，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，否则后人读到岂不是一段空白的历史？我采访的第一个人，就是之前提到的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主任江可达。大家听这个名字啊，好像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，实际上江可达先生是匈牙利人，61岁的年纪，现在是加拿大泰猎卫星公司太空部高级技术项目经理。加拿大泰猎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卫星公司，它主要对世界各国承担代买、采购和组织发射卫星的任务，还可以帮助各国培训航天技术人才。为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，亚洲卫星公司特用高薪从加拿大泰猎公司聘请了一个技术顾问团，负责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组织计划工作。而江可达先生便是这个技术顾问团的技术总指挥。江可达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老头，他戴着一副银灰色眼镜，上身穿着一件花格毛衣，外套是一件羊毛背心，下身穿一条灰色裤子，脚踏一双棕色皮鞋，虽然已是满头白发，依然精神朗朗。可达先生是中外协调会上引人注目的人物，他喜欢斜靠在沙发上讲话，并且习惯借助手势来强调讲话的内容，讲到激动之处，他会站起来走到会场中央，一边讲一边来回踱着步子。别人的特别通行证都是挂在胸前，唯独他的是别在领口，所以每次他一激动，领口的特别通行证便会与他的下巴互不相让地冲撞着，时不时地发出咔啪咔啪的声响。可是他毫不顾忌，依然一个劲儿地往下讲，一直讲到对方点头或者说 OK 为止。其实可达先生不光输过一只烤鸭，还输过十瓶啤酒。那是在4月4号上午的协调会上，因为4月3号下午的核练失败，会议决定在4月4号下午再进行一次大的核练，也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大核练。由于4月3号下午失败的原因在于中方，所以会议结束的时候，可达先生提醒中方注意，下午的核练一定要确保成功。胡世强拍着胸脯说，保证没问题啊。可达先生说，万一又出问题了呢？胡世强说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江可达说，哎，要不咱们再打一次赌如何？胡世强说，好啊，你又想打赌，我迎战。哎，不过可达先生，万一这回您又输了呢？我愿赌服输。于是两根小指又勾在了一起，但这次的赌注不再是一只烤鸭了，而是10瓶啤酒。 结果下午合练成功，双方皆大欢喜。只可惜可达先生输掉了十瓶啤酒。但是在中外专家们的一片欢笑声中，可达先生乐呵呵地拍着腰包说，没问题，十瓶啤酒换了一次成功，值啊。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位老头，我绕了一个圈，先找到了可达先生的贴身翻译丹尼尔王。丹尼尔王1942年出生于河南，1949年他去了台湾，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，于1967年去了加拿大，并且在加拿大攻读了硕士学位，而后留在加拿大。丹尼尔王这次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中国了，用他的话说，每次来到中国都像是回娘家一样。丹尼尔王首先向我谈起了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印象。他说，中国人非常愿意合作，非常愿意帮忙，工作精神特别好，对外国人既热情又诚恳，而且能办到的事情马上就办，效率很高。像上官世盘、胡世祥等等都非常出色，也是非常能干的人物，外国人是非常敬佩他们的。另外，西昌发射场的发射条件完全具备国际标准，有的技术不比国外差，像长城公司、万源公司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完全是世界一流的。我能参加加拿大与中国的这次合作感到非常荣幸，因为加拿大代表北美洲到亚洲，或者说是代表西方世界到亚洲进行航天合作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，是中西航天史上的一块里程碑。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各国发展卫星事业，因为亚洲地区的通信正在发展，非常需要。接着丹尼尔王告诉我，可达先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人物，组织过世界上12次卫星发射任务，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作中能突出重点，肯负责任，也敢负责任。最后，丹尼尔王还向我透露了一个小秘密。他说，跟你讲，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专门带了一套褐色的花格子西服。这套西服啊，是他夫人专门为他设计制作的。每次组织世界性卫星发射的时候，可达先生都会把这套西服带在身边。到了发射那一天，他就换上这套西装，每次穿上这套西装都能发射成功。4月6号的上午10点，我利用首脑协调会的间隙同江可达先生正式照面。为我担任翻译的是张国东先生和王维亮先生。我说，可达先生，在这几天的会上，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，我同您聊上几句，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呢？江可达说，好啊，我非常乐意啊。我说，您作为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组织指挥者，我想请您谈一点第一次同中国合作的想法。江可达先生说，啊，中国人做事很认真啊，非常专业呀，也很友好。昨天下午的演习证明，中国、美国和加拿大是完全可以合作的，而且能够合作得很好。当然，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难的，就像踢足球，需要有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嘛。因为中国的发射方法和其他的国家有所不同，但是一旦适应了以后，彼此了解了，就不再感到困难了。当然，开始我对中国情况不太了解，坦白地说心里没底，有一种担心，期望值是不高的。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，我感到很不错。同其他国家一样，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发射中心、法国的库鲁巴场等等。我说，可达先生，明天就要发射了， 如果这次发射成功，您下次还愿意跟中国合作吗？当然愿意啊。那如果发射失败了呢？我还是愿意来，而且肯定要来。我问，为什么呀？江可达先生说，我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呢，很有价值，我能代表亚洲卫星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同中国合作，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，因为这儿有一支可以信赖的技术队伍，同时我喜欢干开拓性的工作。航天发射嘛，是一项冒险的事业，这项事业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在于它不同于干其他的事业，有十分的把握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又惊心动魄的事业。这就是之所以我要当一个卫星技术的主任，而不愿意当一个自行车的经理的原因呐。我与江可达先生道别的时候，江可达先生掏出了一张名片，又掏出了一方大印，学着中国古人的样子，对着大印哈了一口热气，然后盖在了送给我的名片上。名片上立刻显现出了四个字来，江可达印。周围的人一下子全笑了。关于这方大印呢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。1989年，江可达先生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时候，在为他举行的晚宴上，上官世盘开玩笑地说，可达先生，干脆我们给您取个中国名字吧。江可达举着酒杯问，哦，好啊，哎，那取个什么名字呢？上官世盘说，哎，就叫可达吧。可达的意思就是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达到。比如说，把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，这个目标我们一定可以达到。好，这个名字好啊，哎，那我就叫可达了。这时胡世祥举起酒杯说，可达先生，这样吧，此事为郑重起见，我让我的部下专门为您去刻上一方大印，下次您来中国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接印。说罢，三个人哈哈大笑，咣当一声碰响了酒杯。事后胡世祥果真派人去成都刻了一方大印。江可达先生这次来到中国之后，胡世祥便将这方大印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上。所以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，每当举行重大签字仪式的时候，可达先生都要掏出这方大印郑重地盖一下。我接过可达先生送给我的这张盖有大印的名片，像捧着一份厚重的友谊。我当然明白可达先生的良苦用心，于是我掏出我的名片，飞快地在背后写下一句话，然后递到可达先生的手上。我是这样写的，人类友情永存，空间文明万岁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斯坦豪尔是美国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，在他的身上还有哪些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李雷，录音孟孟，制作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读史有学问》。